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有朋友就都问我，喂，你讲唔讲确认书咧？确认书系会讲少少，因为点解咧？我唔止一个 source， 即系唔止一个渠道收到咧。阿爷其实今次份确认书就唔系礼真，但系佢会用尽千方百计咧，就令到一啲所谓叫宣传港独嘅候选人直接入唔到闸。点解咧？即系当然其中有啲消息我唔好话俾你系边个啦，咁可能来自建制派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有推动港独。但是真是好怕出唔到嚟选嘅呢係大有人在。你睇我伟大教主就知啦，係咪冇人签嘅时候企出嚟签。係咪呢个係抗争嘅一种，係咪非常之尊敬我哋嘅教主。 公民抗命啦。 所以呢啲公民抗命我哋大家真係要学。大家当23条要立法嘅时候，我哋第一个企出嚟支持23条立法。我哋签名支持。我哋呢个系一个公民抗命运动。我唔签名。点样证明我哋可以反佢啊？我咪冇咗你知名度 先。你冇廿三条，你点样犯法咧？啊，又真系，好似又啱。 叻嗱啱啊嗱，所以我嗰个比喻咧就系话，当一个妙龄少女大妈都好啦，当俾人强奸嘅时候，你要腿张开，你要擘大啲，你要叫佢唔该你快进入我体内。 我出去报警噶嘛？ 系啊，你唔进入我点报警啊？你都冇强奸我，点样拉 Q 你啊？唔得啊嘛，所以我要。俾你系嘛？你要乜我俾你，尽快俾你，俾多啲你添。 够啦， 系啦，即系一次唔够，不如你嚟多次，系嘛？你入多我两镬，我就可以锄你两镬强奸。呢、這个真系神逻辑，我觉得真系。所以冇得讲系嘛？真系惊差唔到选嘅人系第一个扑出嚟签嘅。问题就系话而家好啦。梁天琦又准备所谓叫做司法复核啦，咁今日吴文远亦都将个 case 咧，好似系已经交咗俾即系佢submit咗 case， 咁跟住落嚟几日个程序咧，好似就系话两边都要submit个 case， 就系话俾法官听点解呢件事系刻不容缓，即系点解呢件事系 non reversible 啊，有不可逆转嘅结果。咁呢呢件事好似无预无意外要拖到礼拜三或者礼拜四下昼呢先至可以决定到究竟系咪真係接受呢个 JL， 即係司法复核。咁问题就係话你选管会嗰边好似呢一刻就冇乜法律意见话真係。 喂 老 其实真有法律效力嘅咩？ 嗱，综合咁多个唔同嘅报道，唔同咁多律师啊， okay. 都话呢单嘢系完全冇法律效力，你可以唔签。所以点解啲泛民候选人 唔签咯？ 唔签就系同你企硬先，我唔够胆话佢哋最后签唔签，因为嗱、 okay, 老实讲啊， 签到 你 就 即系回归翻我头先嘅说法啦。基本上阿爺今次想攔住啲所謂叫支持港獨嘅人，唔想俾港獨嘅思潮香港發酵，於是就製造咗呢個所謂叫確認書出嚟。問題就係話，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確認書針對嘅唔係一啲傳統嘅泛民派別，包括喺議會做抗爭嘅人，佢只係針對一啲所謂叫做主張香港獨立嘅人啫。咁所以如果你唔係主張香港獨立嘅話呢，基本上阿爺就唔會有個諗法就係唔俾你出嚟選。大家琴日睇新聞嘅時候都聽到劉耀佳佢不阿爺不惜負擔一啲所謂叫政治衝擊，又或者可能有利所謂叫做泛民嘅選情，佢都要攔住一啲支持港獨嘅人入閘。咁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睇得明嘅，即係呢一樣嘢都係講到最後一句，阿爺就非常之顧面子嘅。即係如果你喺阿爺嘅眼皮底下支持港獨咁咧，基本上你同個疆獨分子係冇分別。咁佢基本上都要開啲解放軍嚟打你。你香港人到最後咧，你都係要自焚。佢話俾人聽，你支持藏獨啊、疆獨咁樣嘅啫。咁真係唔知呢件事係咪真係需要令到個選舉postpone？因為今日我問過一個朋友咧，咁朋友做律師嘅，咁佢話俾我聽，如果真係接納咗呢個 JR 嘅話咧，基本上 所以 hold 住啦， 要 hold 住。 OK、啊 咁我唔知，我咪第一个讲。咁但系基本上我个消息都几可靠嘅。佢觉得如果法官接受嘅话，基本上个选举系要 hold 住。咁其实我唔知点，我唔知点搞啊。因为我亦都有听到就系话，其实阿爷都唔想将件事搞咁耐，因为你估萧云之好过系咩？第一，第二就系话要帮你 打持久戰去幫你一路搞落去嘅時候，阿爺都唔知呢單嘢發酵幾耐，真係有啲乜嘢契機發酵咗出嚟，又一單可能又影響到選情嘅嘢，阿爺其實唔想，係咪？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想，即係大家都唔知道會發生乜嘢，不過其實冇人想件事突然間搞搞下，突然間 hold 住咗喺度，跟住就要試下複合啦。同埋就係話你一進入咗呢個法庭隊，你又唔知道阿爺會唔會禮橫手走去搞釋法噶嘛？屌你！搞搞呢單嘢咁搞釋法搞幾耐啊？佢唔能夠即刻話有個政法委出嚟喺上面開個記者招待會，佢就當釋咗法，唔會噶。你要提交終審庭，有一個法律程序要經過噶嘛。咁、你搞一搞，咁你拖到年尾先算啊？咁你年咁你唔好忘記喎、啊，你年尾搞下搞下就變咗係嗰千二人個選委又要選舉咯，你冇嚟兩嘢又撞㗎喎、啊，你一個唔過呢單嘢發一發酵， 即係梁振英又遲啲 係啦，你選委嘅選情又影響到，你加埋就係話大家都唔止一次聽過，好似阿爺咧就應該係九月十月到。 咁如果咁會唔會其實梁振英最開心咧而家？ 你其實呢、這個講即係你呢、這個估計都唔能夠話你錯。我 知 点啊！ 嗱，我照你嘅上下，你点啊？我唔知啦。 我真系唔知佢嘅开心唔开心啊！因为但系你照即系按事实出牌，照道理分析就系话你越嚟越将呢个不明朗因素，即系等于人哋讲股票咁、其实唔惊你有啲咩利淡嘅消息或者利好嘅消息，股市最怕就不明朗因素啊嘛。咁、你失惊无神，而家又话要 JR， 又话要司法复核，突然之间将呢件事。要拖長三個月至半年，咁我真係唔知依個邊個喎，即係你可能成個民情上面你就全部向泛民嗰邊 shift 咗過去，啲、選民開始好討厭香港政府嘅做法，又或者好討厭北京喺確認書呢件事上面嘅立場。問題就話整一整，唔係、因為個民情喺泛民呢邊，北京又覺得要個鷹派嘅人去領導香港，屌咁整一整下梁振英原本就唔係 candidate 嘅。而家又系翻 Kennedy 咯，而家又支持翻佢，原来胡须真系冇计咯。屌我唔识讲啊，大佬，因为我唔系高达，你要听你要听李永达嗰先收到啲风。但系问题就 up to this moment， 大家都会好清楚知道一个信息、就系，其实呢一届嘅行政长官选举咧，北京系接受一个有竞争性嘅选举，即系简单嚟讲，北京系唔会。所謂叫陰點嘅候選人，嗱呢一個同之前發生過嘅選舉係兩件事嚟嚇。講緊上年2012咧，係早半年九個月，大家香港人又或者政圈嘅人已經知道北京係陰點咗唐英年做呢個行政長官。只不過真係臨尾大家挖抹面嘅時候，即係發覺第一輪梁振英就係一個肯為中央擋子彈嘅人，又或者即係唐公同埋唐英年呢件事。玩女人呢件事相傳啊，我唔證實呢個消息啊，哇唔得啊，即係呢個做行政長官真係唔得，於是就跑個梁振英出嚟。今屆係好清楚，大家都即係北京係可以放一啲自己合意嘅候選人去參選行政長官，但係佢冇陰點定哪一個，我要求佢做。咁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可能梁振英自己會，所謂佢會角逐連任啦，跟住就係林鄭同埋阿胡蘇貞啦。咁其實有一件事我到而家都未解決得到嘅。咁例如香港政府個 ranking 頭三個 acting CE 嘅人都走得去選啦，咁第四個係邊個咧？我真係 唔知。 我真系唔知，即系所以呢啲嘢就拭目以待吓。咁啊，确认书呢单嘢咧，我已经算系解释咗，即系点解有人即系咁踊跃签呢个确认书，而系真系阿爷今次会礼真吓，去阻止所有宣传港独嘅人入闸。不过即系难拿住，我真系唔知啊吓。咁但系呢一刻都真系讲唔实。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咧，司法复核呢个程序咧，三四下昼咧就 宣布啦。 有啲眉目咯，因为礼拜五就已经截止立法会 报名 啦，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即系时搞紧迫。咁所以咧，大家可能会见到个形象就系、可能礼拜三四咧，一听到司法复核唔受理。但又泛民政圈可能又收到消息，阿爺真係可能搞大嘅，可能大家一窩蜂 就一次簽曬佢啦，搞咁大亂落啊！ 真係好撚滑稽呢個世界，我唔知真定假啊！ 喂，咁但係泛民， 但我覺得好耐好有娛樂性， 你問我， 係我覺得好有娛樂性，因為點解泛民就係要自己參選啫？我冇理由喂，因為真係嘅，係嘛？咁我冇理由同你一齊唔選啊，唔會。 會喎、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你知泛民有好多種人啦、啊，咁、我又唔敢講話邊一個政黨肯簽又唔肯簽啦、啊嗯，但係以泛民嗰個 mentality。佢知道中央唔係針對呢班所謂自己 call as 泛民嘅人， 即係自己唔係有利害關係啦。其實 咁我簽咪得噶咯，即係我唔同係啊，我唔同梁天琦，我唔同梁天琦就話我突然間拆咗個 Facebook 啊，我當以前啲嘢冇講過，我簽咗咪確認書又當冇事。 但係老實講，你唔好話喎，嗱冇利害關係嘅就簽唔簽冇所謂，所以你簽咗啦。但係有利害關係嘅，你簽唔簽都係死過更加唔簽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我唔知道、啊，总之系教主就主张签，咁就系话 公民抗命啊嘛。 咁我签咗系咧，我唔签又点公民抗命啫？ 一个要建国，一个叫公民抗命，咁唔同嘅。你问我又 啱啊？咁啊，咁总之我就签咗啦。咁你总之唔可以攞我唔签确认书呢单嘢阻止我入闸。但系问题就系话，除咗确认书呢单嘢，仲有冇 其他嘢阻住入闸？ 系啦， 嚟啦，呢个死惊啦。 呢个就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啦。呢一刻我真系唔知，但系我净系知嘅嘢咧，真系。有機會呢阿爺係用盡曬所有方法呢即係阻止啲人入閘。所以確認書呢唔一定係最後一仗。 唔好話我話喎你越阻越群情洶湧喎確實拉票 咗。咁、你所以見到昨日劉兆佳嘅態度就係我唔即係中央其實唔介意一個民情上面嘅反彈又或者基本上 都要阻住。 是啊佢就係接受咗呢個民情上面嘅反彈佢都係要阻止你支持港獨嘅候選人未點。 咁啊，繼續反彈硬鬥硬咗佢其實。 咁我真係唔知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我係香港人，就我而家呢刻嘢有啲心理準備，就係話確認書唔係最後一著咯。 嗯。 如果真係你最後一著，就係話可能釋法，又或者你可能有其他嘅 measure 去阻止一啲即係支持港獨嘅人參選，咁我覺得咁啊，大家又可以拎一大袋花生喺度睇咯。即係泛民裏邊就肯定有啲人簽，有啲人唔簽噶啦。咁問題就係話道理上。咁我而家唔簽啦，屌23條立法，我冇理由支持咗你立法會投訴，即係投票過咗，跟住先公民抗命，大家去以身試法。即係嗱，我肯定台陶君衡啊，提其中一個俾人整治嘅對象。屌你咩開個咩咁嘅死人網台，唔覺啊多人聽，係嘛？你班伍家拎啊個日日喺度數共產黨，又喺度落阿爺面，唔第一個拉咗陶君衡，仲有咩會計師啊？唉、哎，唔好啦，你入赤柱 audit 啦。唔该你， 喂，赤柱咁好啊？ 咁系啊，好彩就系拉陶君衡，就唔系拉我吓、啊。希望 系 拉陶君 啫， 我都希望拉陶唔系拉我，我就可以讲嘢就牙斩斩啲。 O、okay、 K， 啊，如果唔系咧，咁我收声咯，唔系点啫？系咪？大佬咁捻把大把刀喺上边吓、啊，大家唔好咁认真啫，噶，即系老老实实。咁啊，系啊，即系如果真系万一确认书唔系最后一着嘅话咧，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呢包花生啊，大到香港少少冚唔落。讲真一句，因为你民情你就好明显就系话，如果你北京用一啲方法阻挠一啲合资格嘅候选人参选，喺基本法以外有三个框架出嚟限制你啲香港人言论自由，嗯、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件事真系好，即系就真系变咗好大件事啦。你又可能酝酿一次就系立法会选举之前，咁有20万人上街，咁你想点啫？呢单嘢真系收好高。 冇人上街，而家兴占领噶啦。 我唔知点、啊，咁你系咪逢华出街俾人打？我又唔知、啊，系嘛？佢系选会主任啊嘛，你话阿爷做咩啫？阿爷讲乜都唔关事噶啦，佢喺北京。问题就系、 是，即系咁逢华又同我哋讲，喂，阿爷讲乜都关事噶，你打我做咩啫？我都系做。 李普華化要界，馮華呢一刻咧，其實佢都係要交俾個選管主任去判斷，究竟佢嘅提名係咪成立。咁、所以其實以我了解咧，馮華呢一刻咧都係卸鑊嘅，即 係、okay、 你民政處幫你收提名嗰個人，而家就係嗰個所謂叫選舉主任出一個 email 問梁天琦，究竟你會唔會交確認書，又或者你會唔會承諾咩唔違反基本法咧乜乜柒柒？而家係將個權力或者個判斷。就是个责任是下放咗喺个民政处个选举主任嗰度，唔系嗰个叫总决选举，冯华叫咩话？ 唔知啦。 啊，冯华法官佢系咩选管会？另外有一个总主任系咯，乜春，即系而家呢单嘢，如果真系要赖咧，即系当然就系你唔好话俾我听，民政处嘅选举主任唔使听冯华之笛啊。问题就系冯华已经系，诶嗱唔关我事啊。你问你民政处嗰、那个，佢话你提名有效就有效，佢话你提名无效就无效，咁啊大家喺度射咯。咁但系如果有第二个即系技术层面可以阻挠你啲候选人入闸，我都觉得即系呢包花生大到香港成岛噶。不过嗱呢件事咧，我觉得 我觉得真系，我都唔敢讲唔讲实。礼拜五大家就一定唔制，因为你真系要预计咧，系咪真系泛民有啲人签，有啲人唔签咧？咁我觉得成件事好吊诡嘅。 喂，咁但系，但老实讲句，你如果签同唔签咁，但系都 嗱，你问我咧，嗱，你问我 咧， 如果你有本事，即系有一个人啦，我唔知嗰个人系边个。突然间佢吹计，所有泛民跟佢嘅意见，我哋一齐唔签，我终于系唔敢喐嘅、 嗯， 因为你始终都系成个泛民啊嘛，我冇理由成个立法会嘅选票50%，我可以 alien 挨晒呢一班人，全部唔俾佢参选， 嗯、 我净系俾建制派嘅人参选，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公然违反基本法，呢样嘢系即系我都几相信唔会发生嘅、嗯，问题就系泛民里边。可能有13个签，14个唔签，你点啊？ 咁泛民 嗱，我唔知道啊， 冇计啦吓。 我完全冇提过任何政党，即系我希望大家生生性性，我希望大家生生性性，唔会出现口哇口呢个情况，系嘛？如果出现咗，我又唔捻知点啦，系嘛？啊，唔知啊 你出嚟选咯， 我选条命啦，50,000咧，大佬，唔好搞我啦。即系我觉得咧，出嚟选嘅好值得尊敬嘅，因为50,000可以做到好多嘢， 冇错、 啊，包括可以买咗好靓吉他，买咗好靓嘅表，又或者两公婆悭地够去一个月旅行，唔错啦，我觉得系嘛， 系 噶，咁我唔做呢件事系嘛，所以我非常尊敬参选嘅人，我就唔啦系嘛，咁讲开选举都讲下选举工程啦、嗯，第一节我哋又讲过，喂，而家啲候选人。你抗争政府嘅政纲唔敢写落去，你支持政府嘅政纲唔敢写落去，咁喂，咁你有咩写落去咧？政纲讲完啦，咁选举工程你觉得系咩咧？你见到嘅选举工程系咩咧？ 嗌下咪咯，讲周浩鼎啦，周浩鼎我住北区个头嘅， 吓， 咁佢做咩咧？佢真系扑街嚟嘅，喂，真系噶，你见到嗰张 banner 你去到粉岭火车站，你见到你就知点解我讲粗口噶啦？ 点解咧？ 佢就挂张好大好大好大 poster， 挂一落成层几两层楼，就系、是、见到周浩鼎呢条废柴啦。 哦，即系最主要都系 仲开灯、哦， 最主要你都唔中意见到佢啫。 成条公路都见到，喂咁你好想见到咩唔想噶嘛，大佬？ 喂，蔡思贝都唔系咁靓啫，佢无线入波嘢波， 大佬阿午餐肉都喺我楼下挂两支直翻啫，佢就唔系嘅。 五差肉冇钱啊嘛，鼎鼎有钱啊嘛， 喂有钱都唔系咁样挂成张咁嘅嗰度做咩啫？而家选总统咩？而家 咁啊，真系严肃啲谈呢个选举问题咧。临到选举，我相信有啲人力支持者又好啊，社民连支持者又好啊，甚至乎民主党支持者都好啦，一定会好俾唔同嘅人 at 入一啲 Facebook group， 又或者 at 入一啲。WhatsApp group 度，咁大概直定期公布啊选情啊，得闲嚟振奋啊军心啊，话俾你听 手指公咯，俾手指公啊手指公啊，一档一只啦， 系叻叻叻叻叻， 全部泛民俾一只啦， 系即系大家可以互相支持啊，公布啊街站时间表啊咁上紧咯，咁但系真系，我觉得真系冇乜政党咧。好似上年即系上次选举咁，人民力量咁谂咁多。别开生面嘅选举运动，又或者别开生面嘅支持者造势大会，我觉得真系欠奉咗咯。即系譬如系咩咧？咁大家都记得2012咧，系有好多次造势大会嘅、 嗯， 有啲咧又即系喺啲即系可以聚人嘅地方啦。譬如2011年嘅时候，我记得嗰次造势系。九龙公园好大个空地，全部都系人民力量嘅旗海、旗帆、支持者冚唪唥喺晒度，你会觉得真系一件事嘅。咁但系即系好讲真啦、嗯，即系今年咧，好多个政党唔系人民力量都未必有呢个声势。讲、 嗯、 真嘅，咁大家都觉得做实事系紧要啲啦。咁于是就系你见到唔同嘅人就会去开街站啦。咁但系你问我好科学咁讲，真系喺街度，大家每一日。熙来攘往，来去匆匆。我经过一个政党嘅街站，佢企喺个短梯上边，攞住支咪同佢做政治演说。你计你行埋去呢个街站，你可能系用一分钟时间行埋去，即系喺一分钟外，你听到把声，知佢啱乜开始，一路行埋去望佢一眼，跟住转头走，又行多一分钟， 到直到你听唔到佢把声。虽然你嘅政治演说咧只有两分钟长度嘅啫， 啱啊！ 如果你讲嘅嘢你系超过咗两分钟咧 ，Ida 佢就有头冇尾，净系听到你尾嗰边，一系就听到你有尾冇头，听唔到头嘅。咁我问你，你呢个政治演说我做乜？我做乜鸠？你 咪所以你见到条街咧就冇少政治演说，就嗌口号咯。 系。因为嗰个系，因为第一，你用呢两分钟嘅时间听你一个政治演说，而唔知你噏乜嘅，咁当然你就系希望同你一齐去行，即系跑街站嘅人，系咪个个手足真系支麦都识得鸠噏咧？唔系，屌你个个仇思达咩？系咪？所以我哋支持仇思达啦，非常支持黄仁达，呢个直情系个选举广告嚟嘅，系咪？如果系就最好啦，系咪？我真系好支持佢噶，大家请投黄仁达一票。咁你唔系个个兄弟可以有能力揸住支麦喺度噏嘅时候？咁你就梗係要諗一啲方法令到最快你即係俾多啲 impression 佢，即係你好快好好快好簡單打落共產黨咁啊，五區公投支持咩咩咩咩咩咩君主立憲，唔係咁就係嗰個咩全民制憲咁，喂呢啲所謂叫做口號式嗌嘅式嗌啦，問題就係話我又問返你轉頭喎，咁你聽到除咗個全民制憲之外，真係你點樣制憲呢？係咪你本書仔有講呢？都係冇㗎喎，你都係將全民制憲呢個概念 elaborate， how 冇人知道冇人識，咁我真係嘅，如果你又叫我純粹分析呢個選舉工程有啲咩應該做呢，我真係覺得呢所謂叫街站呢，除咗真係做勢話俾人聽你未係落後於人前，即係點解呢？如果人人即係譬如講返上年新界東個補選咁，唔止一個人話俾你聽，新東你真係見到好多梁天琦嘅街站，你唔似係話俾你聽，喂梁天琦完全冇啊，得二萬票，任何一個喺新東嘅選民都唔信，因為佢聲勢上面話俾你聽，佢係有能力贏啊嘛。又或者可能同你楊岳橋分庭抗禮，我真係唔知邊個贏輸，嗰啲人已經唔會諗究竟佢呢個選舉係同建制派對壘啊，定還是係佢同楊岳橋對壘，佢已經唔理 啊。就想選自己最想選嘅人啊。 Exactly， 即係正如一場英超打比，有冇睇波？ 好少啦， 好少。一場英超打比，曼聯對曼城，我淨係擔心我贏唔贏到你嘅啫嘛。屌，我唔需要你，究竟我贏唔贏到英超冠軍冇所謂。系嘛？你问一下啲利物浦嘅 fans， 你就知啦。佢攞唔攞英超冠军冇所谓，佢赢唔赢到前四冇所谓，佢只要赢，佢只要赢到只多蒙特，我就够你讲一季啦。讲完系咪？唔需要赢噶，系嘛？有啲足球比赛唔需要赢嘅，我需要唔输，只要唔输个 rival 就得啦。香港而家选民就系话，我唔需要 rival， 即系我就系唔可以输俾 rival。咁本土派嘅 rival 系咩咧？泛民咯。冇人话俾你听本土派嘅 rival 系建制派嘅，喂，咁你个个觉得自己系嗰个政团嘅 fans， 自己系嗰个政团嘅支持者，个个人就觉得自己系球迷，已经唔需要放呢个 championship 喺眼内啦，净系要你战胜 rival 嘅啫，冇所谓，大家当输嚟打咯，咪廿队出晒去咯，有乜所谓啫？我要赢你啫嘛，系嘛？咁新东我赢杨岳桥啫嘛，需要赢你我赢输啫？系嘛，冇所谓噶。今年系嘛，超区十队走去选两个位咯，冇所谓噶。我要赢你啫嘛，系嘛？话唔定个范国威即系新民主同盟啲票，喂多过你公民党啲票咧。我哪怕你公民党嘅候选人冇人识啫，冇所谓噶。我赢你 rival 啫嘛，我心态都赢个选举嘅咩 ？No way！ 喂，选民已经唔同咗啦，所以而家嘅选举工程系咩选举工程啊？系一个赢 rival 嘅选举工程咯。每一个选举嘅政团，每一班人都喺度讲紧，就系话我对比我 rival 有啲咩唔同，有啲咩赢，有啲咩输。人哋开街站开十次咩？我开十一次。人哋派五次宣传品咩？我派够六次。That's it。喂，咁呢叫选举工程咩？问下自己，讲真嗰句。我就真係会喺自己个电话簿里面抄下，睇下有啲咩朋友自己有不嬲同佢有联络嘅，真係亲身打个电话去，係咪问下佢，你投票喂究竟你第一你係咪选民先啦，第二你会唔会投票先啦，第三你有冇心水先啦，我就非常之公道嘅，公道在于咩，你唔该出嚟投票，你如果觉得你係应该支持嗰个人嘅，跟你嘅諗法，問題就話如果你覺得你都問我意見咁邊個好嘅，我會分析一啲我自己嘅觀點俾你睇。喂，屌你老味，呢個叫做拉票，你拉咗呢一票就實嘅， 你希望每一个支持者拉十票，你有一百个支持者就一千票。喂，有时赢输就系、是、就系靠嗰一千票。即系当然你有街站做唔做 well， 有人做嘅。即系我唔能够抹杀街站嘅用途。即系当然就系去到最后，原来你好似香港众志咁嘅，喂，屌冇街站啊！原来啲靓仔发 觉香港众志有街站嘅，咁我澄清下，比较多人少，我唔敢判断啊。而家得翻一个港岛区嘅就， 你觉唔觉有呢？ 我住新东咧，唔评论港岛发生乜事啦。 而家你咪喺港岛咯。 我而家喺港岛，众志唔知系咪港岛啊嘛。 又以啲小道消息听翻嚟咧，即系据我所知，香港众志啲手足就唔系好开街站，一唔中意街站最主要系。 点解咧？因但系如果你攞，即系我唔讲个质素问题啦，你讲选举工程里边咁多，除非你就去度洗楼，如果唔系，你街站系接到最多人嘅地嘅咩噶喎？ 系啦，即系都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啦，即系有啲嘢你会可能点讲咧？唔系在于你即系宣唔宣传到你嘅政治理念咧，话俾人听你唔输。但系如果你出闸之前，你真系觉得自己街站都唔开，即系你选举之前三个礼拜发觉你冇街站嘅，喂 ，sorry， 唔使选啊，你拜拜。 呢个唔系好定坏问题，呢个曝光率问题。 系，咁所以即系老老实实选举工程咧又。一个聪明啲嘅方法做，有啲冇咁聪明嘅方法做，但唔聪明嘅嘢，等唔等于唔使做咧？系唔等于唔使做嘅。但系我真系认同，真系嗰啲唔聪明嘅方法，真系要好 hardcore 嘅 fans 先做到。咁、你真系要大家比下，睇下边信众多咯，系嘛？吓、唔同意嘅我随便喺个 Facebook 铲我，但系我讲嘅良心说话。转头翻嚟。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源。